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能量体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现在是2018年的10月1号22点01分的49秒钟，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在10月1号到7号的假期当中，还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谢谢你们。今天你们过得开心吗？快乐吗？有没有自己的安排？是不是都不用上班了？都休息了？好像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还在工作，也希望你好好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在可以休息的时间里尽量的多充电，充电的意思就是躺下来睡觉，好好的修复你的肝细胞、脑细胞、各种细胞。节日快乐，希望你今天没有被堵在路上，也希望你到达目的地之后入住酒店一切开心，跟家人朋友一起过一个超级快乐的11假期。有的朋友说，准哥，你在你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早上6点就已经出门了。啊，好，这早起真的很辛苦，但是确实是6点出门之后到达电台，一直到7点半我从城市广播的直播间出来，然后我本来想去洗个头发，连楼下的理发店也关门了，我没洗着头。本来我还拿一顶帽子戴着帽子，可是我戴上帽子之后压住灯光线的灯光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摘下了帽子。今天呢，明天呢，后天呢，就是11、12、13啊，这3天都直播，怎么样？敬业吧，爱岗敬业，10点答录机。我们都是金曲烧的环节，我们就放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听歌，就像真的放假一样的来到了一个 CD 店，唱片街的 CD 店，你进来了，98.2北京青年广播10点答录机的唱片店。今天是唱片店的主理人之一周准，头发没洗，胡子没刮，听说我们这个10点答录机所有青年广播的这个摄像头要换了，换一批新的，嘿嘿，听说会有美颜的功能。我在想美颜之后我要成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点名，夜静静的美，深度男人，心跳苦涩的情，时光漫步，我们的老朋友，心想事成，错过就不过就不再有，那个谁，我的不完美，观点就好了就好了，刚刚回来完全搞不懂，醉舞春风，小溪丑丑男，苍凉无言，正太 boy， 快乐星球，想你的夜，等等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10点答录机。我想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很多朋友的一些等等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10点答录机。我想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很多朋友的一些图片展啊，心灵鸡汤展哦，各种的开心的分享。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听歌。我也是真的谢谢十点打卤机的朋友，你们看我还行吧，有没有很疲惫挂在我的脸上，有的话就告诉我，没有的话也告诉我啊。我今天晚上准备了九首歌曲，就像我是一个 DJ， 我放每一首歌都夹杂我的一些情绪。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就我们在介绍一首歌的时候，除了是看到唱片，实体唱片现在唱片不景气哈，比如它的策划的封面拍的是不是非有个性，然后演唱者的音色是什么样子，制作团队是什么样的，如果都抛去这些，它的音乐性是不是完整，唱歌的人是不是足够符合你的审美，都很重要。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非常喜欢这个歌曲的歌名。那我就想去听听看，哎，打开前奏之后呢，清新的吉他，我觉得黄先生的音色还是非常出众的。在这个夜晚，飞越。 当世界都睡了，我没想到是你，披上了前锋衣，就这样狂奔而去。而世界还是黑的，我就这样望着你，用生命的炽热燃烧一丝光明。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用力地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漂泊的灵魂还是想找到安宁，当梦想都实现了，我默默望着你，为什么还是有一种寂寞的表情。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你眼里闪烁的风景。我害怕这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 你曾经被这样一个人拥抱过吗？有吗？ 你从不愿落下的泪滴。 来自于黄建威先生的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不管你是那个被拥抱的人还是拥抱的那个人，都是一种难得的生命体验，都是非常羞涩、真实和不计代价的温柔给予，勇敢心情。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 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相见，准时听见啊！如果各位正在十点大陆机的聊天室，有两个聊天室，第一个是花椒的聊天室，你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第二个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的聊天室。因为我的主要精力是在花椒这边，如果你在花椒这边的话，跟我聊聊天好吗？谢谢三七孙翔了我的直播间，给你大大的赞啊！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今天的一些经历哈，然后呢，很多很熟的朋友说：“嚯，劳动节快乐！”好，我还说谢谢啊。然后回完之后，哎，今天是十一耶，十一也劳动也快乐，每天劳动又快乐，劳动最光荣 ，and so on。今天你要工作吗？正在看我直播的小伙伴们，你们工作吗？还是真的休息了？来说说你们最近的情况啊。刚那首歌来自于黄建伟，叫做《我拥抱的是一路中的勇敢的你》。工作吗？还是真的休息了？来说说你们最近的情况啊。刚那首歌来自于黄建伟，叫做《我拥抱的是一路中的勇敢的你》。我在想，我的生命经历当中有没有被一个人拥抱过，装作勇敢的我？有的，不错，那种感觉我记得。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拥抱过一个你觉得还他是装勇敢的人？我觉得那个被拥抱的应该是女生多一点啊、哦，对，那属于年少的故事啊，少年的故事。国庆七天，你可以去远方走走。如果你选择自驾的话，尽量选择避开前三天，确实人很多。现在我看，在我值班的时候，早上、中午、下午值班的时候，看了很多微博的信息，和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哈，说人不少。然后一个服务站，一个服务区，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排队上厕所的人都长龙，哇，真的是很辛苦。但真的是经过的各种方式，自驾也好，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你到了那个目的地，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啊，让你身体真的整个的放松，大摇大摆的走路那种，社会走 ，and so， 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也是一个开心的感觉，舒服的状态。你看到我看到 DJ 每天晚上放的歌曲聊的话题，你会觉得你不孤单，有我陪着你，就非常的开心了。金曲烧的第二首歌会是谁出现呢？这首歌前奏达到了40秒钟。我在今天下午大概6、7点的样子，我录完最后一条小音频挂上天气预报之后，我就出来吃饭。我发现今天风很大，那天就很好啊，云淡风轻。又想起那首歌《夕阳往事》。一首前奏40秒的歌会是谁唱的歌呢？你听铃声，马路的声音，火车的声音，会是谁呢？走远了，你还盯着他看，对不对？你曾经有没有这样一个夕阳落下的时候，你让你的思绪放得很大，甚至瞳孔都一度呈现圆圆的样子，盯着一扇窗，一个人目不转睛地想着他。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别去了岁月中流传的事，没有一句回答。有时 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你记了岁月中流传的事，没有一句回答。轻轻 我就觉得一个有古典情怀的音乐人在写这首歌放这首歌的时候演唱的时候特别的情绪出现，他会享受乐器音乐以及编曲带给他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以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带给他的漂亮的知足的感觉。特别是当佳节来临之，你会发现长安街很漂亮，北京花园花团锦簇，公园很漂亮很美丽，有些事情不会变。小柯先生刻意用了很多交响乐的编配，让这首曲子显得非常的壮阔无边。其实那些旧时光里的夕阳往事才是让我们最最珍存的城市里流浪人的心情。谢谢小柯，也谢谢十点达路居选了这首歌曲，谢谢我自己，谢谢今天所有来节目互动的好朋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点达录机的创始人，我是十点达录机的主持人，节目主持人，节目的制作人周准。十一节日快乐，假期快乐。今天你回到了自己的家还是在这个城市的家呀？我觉得如果在十月一号这一天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故乡父母的家，那感觉真的不太一样。1、2、3、4、5、6、7，至少要长7斤肉啊，要注意哦，要锻炼你的身体。但是那种被照顾被呵护可以撒娇的生活环境还真的让我万分的羡慕。我有太久没，我觉得如果在十月一号这一天能回到自己的老家故乡父母的家，那感觉真的不太一样。1、2、3、4、5、6、7，至少要长7斤肉啊，要注意哦，要锻炼你的身体。但是那种被照顾被呵护可以撒娇的生活环境还真的让我万分的羡慕。我有太久没有过那种生活了，因为我现在上边有我的老人，下边有我的小人，肩膀很重的。我真的是好想有一天 睡到自然醒，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谢谢奋飞青年送我的桃花，谢谢你，谢谢小 C 送我的那是一大团花团锦簇，那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非常好看，嗯，花园一般的美好，还有你的吻香吻，还有稻草人送我的掌声，谢谢你在所有的老铁们今天送我的礼物。嗯，小 C 说十点打陆机，倾听内心最柔软的声音，欢迎来自小七变鹤，谢谢为我们的节目做宣传，真的是好朋友。江小乔说每逢佳节胖三斤，真的这很简单嘛，你想吃那些好吃的东西平常又吃不到，然后爸爸妈妈在你没有回来之前已经准备了一桌好吃的菜，而且不停地从那个你家那个阳台或者厨房看，哎，他回来了吗，那个感觉多么的美好，胖就胖吧，回来再减啊，不许让自己瘦下来，爸妈做什么吃什么，吃特别开心，陪他们喝点酒，陪爸爸喝点酒，白的红的啤的羊的粥，反正在家里安全，平常工作那么累压力那么大，喝点怎么呢，跟他们说说心里话啊，挺好。谢谢江湖第二送的女神，江湖第二是谁，谢谢冰是睡着的水，没礼物就不是好朋友了吗，当然是，我是这样的人吗，你第一天认识我吗，当然有礼物更好，没礼物当然也可以是好朋友，跟着我吃，来我这儿，来我家做客，我给你，我做饭很好吃的，我可以用一个小时做八道菜，厉不厉害，加分吧。嗯，第二首歌小柯夕阳往事，如果你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很久的人，北京是有它独特气质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每当在节日来临之前，这个城市会变得特别漂亮，当然平常也很好了，然后呢公园啊，然后长安街啊，三里屯啊，后海啊，南锣鼓巷啊，鼓楼啊，这些地方都很好看，有时间去看看，虽然很多人，你可以找一个不同的时间去感受感受。嗯，冰是睡着的水说我是铁粉，你看铁粉就是不用送礼都是铁粉，没问题，谢谢。第二首歌今天是金曲啊，第二首歌是夕阳往事，江湖第二，第三天认识你，谢谢你啊，有没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一见如故的快乐，慢慢认识我，慢慢喜欢我们这档节目， OK。 第三首歌我看看啊，我觉得小胖啊，确实很有才华的台湾部分的音乐人，小胖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像《征服》啊，《梦醒了》等等的。小胖唱歌的时候也充满了一种很悲伤的感觉，邻家悲伤的感觉。嗯，那我想问问大家说，你了解周准吗？你了解我吗？大家了解我吗？铁粉的朋友，你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其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自己所爆发的一些情绪点啊，你的审美忽然就觉得不太一样了，人在每个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是可以被理解，但是今天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惟仁，名字叫做你不知道的我，你不知道的我是什么样子，反正你不知道的我有一点点私密的感受啊，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大家是怎样的性格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同一类人啊。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轻舞依旧，在马路灯红绿灯等过了头，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醒着，天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

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时刻，珍惜此刻美好，珍惜所有的相遇。是的，世间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设防性，人有很多的预设级别。我们终于用了九个月的时间打破这个预设的时间，已经十月一号了，十个月的时间。你想想，你的青春当中有多少天数？十个月能跟一个节目在一起，能跟大家在一起彼此了解和认识，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谢过各位，谢过各位，非常的开心。不管你们关注了我，分享了我，送的礼物，点的赞，我都特别的感谢。其实我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是你们支撑我每晚来直播的，谢谢你们。刚刚这首歌叫做《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也许我把这个屏幕，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我会有一个定格的画面的一张图片。也许我会在不经意间砰打一个喷嚏，不经意间困得不行了，当我打开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依然会看到非常具精神的我。哦，绝说应该是形容六岁之后的男子，不能形容我，帅气的我，精神的我，充满力量的我。健康很重要。我会在白天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如果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时间，我都会闭上眼睛休息。我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休息。谢谢奶茶雪儿，加油！我们 each other， 我们一起加油，彼此加油啊！我们都要变成更好的人，保证健康，永远纯真，不忘记你来时，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心里想的那些事情，和你坚持的，和不能动摇的事情。十月一号、二号、三号，我都会在这里。虽然我今天没有洗头发，没有刮胡子，还行吧，能忍吧。能忍就666，不能忍就666666666。希望大家都顺起来啊。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袁惟仁，下一首歌我觉得也很动听。我第一次听这个乐队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女生吧。但是这个女生乐感很好，她会是谁呢？我想说，我有时候会特别想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会表达出任何我想她的感受，我只是会在自己的大的空间当中放大我对她所有的想念。你是这样的人吗？我现在就特别想一个人，超级想。哇，你呢？有没有特别想一个人？爸爸妈妈、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孩子 啊。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 这样的人吗？我好想你，我想你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欺骗我自己，我只能让我自己在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想着一个人，只是个背影，只是一个照片，只是那段回忆。 还有你离开的那句话，对吗？歌词最深入人心，我们听到到底是歌还是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包括另外一个人的回应，我想这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它是一个情绪，是一段生活的情节，这好像就是触景生情吧。深入人心，我们听到到底是歌还是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包括另外一个人的回应，我想这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它是一个情绪，是一段生活的情节，这好像就是触景生情吧。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前奏才刚刚响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啊！虽然是一首歌的歌词前面的几句，男人 KTV 胡彦斌的歌，确实会是有这样的情绪，当一首歌的前奏刚刚响起，我们就模糊了眼睛。那我们为什么会模糊眼睛呢？是心疼自己，还是怀念起那段难得的生命经历？他的一笑一颦，他的拥抱，他的所有给你的人生的打击和经历和感动，都会一瞬间涌上心头，就像小 C 一样，在我们的短暂回忆之后，我们还要大步向前拥抱未知的未来，那是一个非常棒的生命的循环和轮回。我不是一个举举往后看的人，我有时候会往后看一会儿，看看那些我走过的路，来时的路和爱过的人，然后我再大步向前去追逐我新的生活，后边那些是带给我往前走的动力和基石，我不会忘记它，我也不会 悔恨啊，或者并且 no 都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对吧？我也送给大家。其实我老说在节目经常说这句话，说你要好好爱自己才会有人去爱你，你觉得这句话对吗？我觉得对，虽然这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剧情，但是你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别人怎么去拥抱你呢？其实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别人推荐给我的，我很少听他的歌曲，之前的时候，之前是很多年之前了啊，但是我现在在听他的歌曲，会觉得他还是蛮诚恳蛮内秀的音乐人，真的。他会是谁呢？他会是谁呢？JJ 林俊杰，关键词，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优雅、出众、家里有矿 and so on， 关键词。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不足以收拾，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今天晚上很开心，是看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啊，我没想到大家都会来。虽然我在今天我的微信听友群里发了一个红包，我说今天晚上没事都来看准数哦， 我也不知道来几位，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我群里的几个朋友，却看到了网络上的大家，我非常的开心。也许群里的朋友大家都回去陪来看准书哦。我也不知道来几位，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我群里的几个朋友，却看到了网络上的大家，我非常的开心。也许群里的朋友大家都回去陪家人了，陪朋友吧，你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城市里，对不对？谢谢你们啊，不管你把我叫准叔也好，准哥哥也好，或者我们是同龄人也好，我是一个特别爱交朋友的人，真的是用心交朋友的人。之前我不是这样的，之前我很自闭，我敞开心扉是在32岁那一年，我变了很多。其实人都会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心会慢慢的敞开，然后你会觉得哇，一片新的天地为你打开了。嗯，你被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人走进你的生活圈，你会觉得不停的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会督促你慢慢的进步，更快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是不是？金曲烧啊，刚刚来自于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觉得小 C 评价林俊杰写的很对，他的情歌里有那么几首缠绵悱恻的感受，但是他的情歌都非常的纯真利索，有态度，林俊杰是很清澈的一些部分在他的情歌当中可以听得到。而且林俊杰在学钢琴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自信的一个青年人啊，然后由于他爸爸，然后在舞台上的一些表达慢慢变得成熟。你看人都是慢慢变化的，但是我们不能慢慢变腐朽，我们要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Better Best。 接下来这个歌手呢，在内地乐坛呢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而且文化修养很高，又有幽默感，东北的高材生，听说考大学是来加分的呢，俩字儿，一个姓李的男歌手，他是谁呢？你猜猜看呢，他是谁？还特别爱健身，长长的头发，代言沃尔沃，还去过贝加尔湖写歌，他是谁呢？ 我们曾留恋在银色的月光，也曾让湖水泛起层层波浪，可我们如何穿越命运的漩涡？相爱的人啊，怎能不悲伤？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所有战场，可我又如何逃脱上天的安排？亲爱的，只要你把我记心上。可当我深陷 说，哎呦，听李现的歌让我改变了对理工男的看法，理工男到底是什么形象在你们心目中？我就想问一问好朋友们，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特别感谢圆儿啊，今天帮我真爱粉丝过了18关，我的天哪，哇，最棒的成绩，666啊！谢谢在10月1号这天这份大礼物。还有6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 time to say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evening 啊！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家庭的相聚。不管我今天是不是没刮胡子，头发贴在头皮上，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这就是自己人啊。那是不是以后我就不用再刮胡子了呢？啊，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保证这个画面啊，毕竟来看直播的都不一定全都是自己人啊，还有新朋友一点开屏幕，哎，这个人猿泰山他在干什么，也不太好啊。但是衷心的感谢大家，谢谢。理工男，不管他的创造思维艺术思维是怎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有趣的，每个人你们记住了，身上都有闪光点，看到了之后就要去抓住他。谢谢我们的小 C, 能听出沈从文先生的文笔在我的片花里，我非常的感动啊。喝过很多种的酒，走过很远的路，这些对和你爱过的人都是有关系的，言谈举止都带，气质是无法去被取代的，我觉得气质很重要，天生的啊，贵族三代才能养成贵族的气质，是不是？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的圈圈里好好的生活，踏实的做事，真心的爱一个人，不问是劫是怨，对不对？谢谢圆儿啊，今天特别棒，圆儿啊，没想到送我这么多闯关的礼物，谢谢谢谢，咱不送了，咱今天到此为止了。最后一首歌我也想送给大家，今天我所有的感情就通过这首歌送给大家了。10月1号就要过去了，但是能跟大家在十点大陆机的平台上聊天室里聊天，彼此交流，就是最好的事。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最好的事送给你们，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相见哦，老铁们，明天666继续走一走啊，老铁们 ，See you, 晚安，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天阴有雨，我在想你，这一年里有苦有甜。挂虑猜疑，只是小插曲。 情， 夜晚的歌， 夜晚的 你们， 夜晚的我， 十点大陆机。